也是离开的时候。 时间感觉就是快入秋了，天气快凉快了，然后就想听这首娃娃所演唱的《秋凉》。我今天在听这首歌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首当其冲看到的就是处暑的由来，它是因为地球和太阳的运动，然后它们的位置变化导致这个气候的转变。我们先来分享这段文字。天文专家称，处暑当天太阳直射点已经由夏至那天的北纬23度26分向南移动到了北纬11度28分，而北京城区白昼的长度已经由夏至的15个小时缩短到了13小时25分钟，正午太阳高度也由夏至的73度32分降至到了61度34分，人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太阳开始偏南了。随着太阳高度的继续降低，它所带来的热力也随之减弱。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听完我这段文字的讲解之后，你第一反应跟我一样，哎呀，天气马上就凉快了，北京就会迎来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季节。而我想到的还有前一段时间我看过的一条新闻，也是有关于太阳的。美国宇航局，也就是俗称的 NASA， 说他们将发射一艘名为帕克太阳能探测器，去和太阳做一次亲密的接触。然后这篇新闻的开场是这么写的，说你想怎样去享受一趟免费的阳光之旅呢？去太阳，去旅行，想想都觉得可怕， 我相信收音前会有很多的朋友会知道，太阳表面的温度高达6000度，甚至是更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新闻说全了，要么你会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他们可以实现这种目的。他们倒不是带真人上去，带你的名字上去。 NASA 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将自己的名字提交到帕克太阳探测器那个探测任务的微型芯片上。这个探测器将在今年夏天发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一开始他们初定的发射日期是从8月中旬到下旬，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这个发射器发射的新闻，所以我想它应该还没有发射吧。当宇宙飞船进入到炙热的这个日冕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太阳的大气层，你的名字就陪伴着这个帕克太阳能探测器真正的开始了它的太阳之旅。怎么样才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在这个微型的芯片上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你只要申请就应该 OK 了吧。其实也有一个审批的过程，你需要注册，但注册不一定会过，你要提交你的相关资料，姓名、电子邮件。在确认电子邮件之后，你的数字座位将会被预定，甚至你还可以打印出一张非常漂亮的票根以作纪念。说到这里，可能你会说，哎，注册地址在哪里？你去搜这条新闻或许能搜到，但是现在注册是不是晚了？我告诉你，这条新闻我当时看到的应该是在3、4月份的时候，所以现在可能是晚了一点。我前面说这个探测器的名叫做帕克，它是以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尤金·帕克命名的，是他第一次预测到太阳风的存在。而这次发射这个太阳能的探测器将会直接对太阳粒子和磁场进行采样，试图解决当今太阳科学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太阳风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如何加速到每小时180万英里这个速度的。还有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太阳风充满了我们整个太阳系。当太阳风到达地球的时候，它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它会使宇航员暴露在辐射中，干扰卫星电子设备，干扰 GPS 无线电波等通信信号。小时候就知道太阳活动频繁的时候，我们的电视信号会受到干扰，那几天看电视会有很多的这种雪花点，信号不强，看起来很不舒服。后来知道电话信号会受到影响，反正就是它的到来多少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也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事情。它到达地球的时候，随之也会产生让我们眼花缭乱的极光，是不是一下子就会想到很美的画面？在这时间想要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来听蔡健雅所演唱的《极光》。 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是假，还不知道何时太阳忽然回来，该怎么办？竟然期待黑暗。相信运气不会太坏，你和我之间的爱在不在磁场之外，要追求一种平淡，还是要一种绚烂，烧得像场火灾，天时地利灿烂，日复一日的

开心一宿。 快乐一直都在我们身旁，请你遇到困难不要说放就放，追逐希望超越梦想，过程不一定就是艰难，态度决定了一切，因人而生，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阳光，洒下一抹光芒，指引我方向，让生活每一天都充满着喜悦，感恩让我微笑不再失望，让生活 叫做扎西顿珠的歌手所演唱的《阳光》，我相当喜欢这首歌，仿佛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阳光的味道。另外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这句话，心若向阳，万物生光，是不是可以感受到歌声里面的阳光很温暖，甚至还可以感受到追逐阳光，追逐心中梦想的一股力量。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想到了前面我所提到的 NASA 所提到的这趟阳光之旅，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听了我说的这些事情之后有种跃跃欲试，甚至会有很多人已经起身在电脑当中搜寻那个注册的地址。但愿你可以申请成功，把自己的名字带到太阳去。但是我想提醒各位，我们在地球上所能够感受到的阳光，对于太阳来说，即便是夏天也只是微温，因为太阳表面的温度高达6000度左右甚至更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太热了，相当的炙热。所以提醒各位，即便申请不成功也不必太过沮丧。这种炙热的状况就像是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对方一个劲对你太过热情的这种炙热的爱情，你是无福消受的，所以即便申请不了也无所谓。好，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我们继续来听，这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太阳恋爱》了。

在美景不在，莫叫好水逝匆匆，莫叫好春逝匆匆。 所演唱的《秋蝉》，今天是处暑，我在刚刚节目当中已经说了，这两天的北京城早晚的气温已经有了那种入秋的味道，非常舒服了。我记得我在前几年节目当中就提醒南方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来北京玩，一定要选择这个时节过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这是北京最美最舒服的季节，真的是秋风送爽，天高云淡。那当然我也提醒在北京的很多朋友，这个季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还贪凉，很容易感冒的，而且这个季节感冒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自己空调的温度，甚至是这个季节已经可以不开空调了。虽然说这个季节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但是对于我来说也会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头疼，就是窗外的秋蝉。一般在这个时节我都会尽可能的把窗户闭紧，然后再拉上窗帘，然后才可以静下心来写稿给各位录音。好像他们真的感觉这个季节稍纵即逝，然后他们就不可以鸣唱了，他们要抓紧时间展现自己的歌喉。但是说到处暑这样的一个节气，我们不得不放眼全国，因为这档节目不单单是在北京播，全国很多城市都有播。我国地域辽阔，处暑过后南方和北方的气温变化也是有所不同的。北方的气温我已经说了，有明显的下降的感觉，开始有一种秋高气爽的味道。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南方可能还会迎来新的一轮高温，俗话所说的就是秋老虎。我国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这个节气当中呢，老鹰就开始大量的捕获其他的鸟类了，但是老鹰是翼鸟，所以呢它一般会避开那些已经怀孕的鸟，而且它在这个时节捕鸟的时候一般不会立马吃了它们，会放一段时间，所以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天地万物开始凋零。禾乃登，这里的禾指的是五谷的总称， 灯是成熟的意思，所以一般到了处暑这个时节，我想到就是收获的季节，应该是喜悦的心情，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小娟和好妹妹乐队合作的音乐作品《晚风》。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城市的灯火，今夜的晚风你去哪里，请告诉我， 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 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半段所说到的出处引起的太阳跟地球的这个位置之后说的太阳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张学友所演唱的《拥抱阳光》。张学友所演唱的《拥抱阳光》，我们要延续前面节目上半段我们所提到的那个话题，太阳的话题，继续往下说。一提到太阳，我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跟王平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会想到阳光很温暖，会想到很多积极向上的这种正能量的一种心情。但是我想问你，有没有胡思乱想的这种习惯，想到有一天如果地球上没有阳光了会怎么样？我想推荐的是2007年美国的一部科幻大片，叫做《太阳浩劫》给各位。电影的故事设定是发生在遥远的2057年，说当时的太阳开始逐渐的衰竭，让我们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如果失去日照，大地可能会陷入到永远的黑暗和冰封之中，永远都没有再见天日的那种状况。 为了拯救地球，一个八个人所组成的小组开始行动起来。记得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太阳浩劫》，我觉得这部影片和其他的美国这种灾难大片比起来并不是特别出众，所以可能收音机前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之后感觉还可以。不过我是六年前看过的这部电影，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又重新在网络当中搜索了这部电影的相关资料，它在豆瓣上的影评评分是6.9分，不算太高。你要感兴趣的话倒可以找出来看一看。我接下来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个网友在豆瓣上所留下的一段文字，他写道：太阳光对人体的结构影响。阳光是什么？它可以让人毁灭，也可以让人存活，并且享受它的美。这部影片开头放的是希瑞尔观察欣赏太阳时那份幸福的表情，后来也放到了船长凯恩达在观察室里看太阳十分入神的画面。这两个画面放到一起之后，就可以来解释为何后面在面对死亡的太阳风暴，舱外的凯恩达完全没有躲避，而是静静地注视着他的到来。希瑞尔当时也并没有喊他回来，而是问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那是太阳的一种使人无法抗拒的美，令人痴迷，令人沉醉。这并不假，曾经有报道说绝大多数人晒日光浴成瘾，紫外线照射使人感到舒适。也正是如此，伊卡努斯一号才会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放弃了自己的任务，因为在一号最后的一段视频里，船长有说月球基地啊，它太美了，说的真是太阳。想在这时间提醒各位，我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太阳浩劫》，感兴趣找出来看一看。我们继续来听王栎鑫的这首《光》。 当曙光划破了黑暗，当地寒穿透土壤，当天荒已消散，当双眼明亮，当远方的呼唤在心房激荡，是信念创造力量，是愿望绽放辉煌，是倔强闪烁泪光，是梦想让生命发亮。穿透四方，当烟雾已消散，当歌声嘹亮，当你们的呼唤在心里震撼，是信念创造力量，是愿望绽放辉煌，是倔强闪烁泪光，是梦想让生命发亮。 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一首歌曲，王栎鑫所演唱的《光》。我前面推荐的是2007年美国的一部科幻大片，叫做《太阳浩劫》。这部电影，你拨开它华丽的外衣和精巧的面具，其实归根结底，它还是在讨论着生存和死亡的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它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哲学性电影，讲的是一个人生，众人亡，还是众人生而亡我自己的问题。生命的终极形态到底是什么？是否是脱离肉体的永生呢？虽然这部电影当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都没有给出全部的解答，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各位自己去看完电影之后去思考。就像那句老话所说的，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或许在看完电影之后都会有自己的解答。建议各位自己把这部电影找来看一看，电影的名字叫做《太阳浩劫》。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这个节气到来就意味着秋天马上就要到了。北京这个季节最美，很多城市这个季节都很美，所以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好好的享受它吧。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阿妹所演唱的《听得见的梦想》，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就是爱的桥梁。